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01面啊，501面倒数第三行，从当中看起啊，倒数第三行，从是故经云菩萨摩诃萨，从这看起啊。恒喜功德智慧也，以修其性，这是安乐集上所说的啊，引用大经啊，告诉我们菩萨三贤位的菩萨啊，是住是行是回向称菩萨，摩诃萨呢称地上菩萨，就是十地菩萨啊，摩菩萨摩诃萨。恒喜，恒是恒常，常常没有间断啊，以功德智慧来修行，也就是起心动念与智慧相不相应，与功德相不相应啊，这是真干的人啊。下面说，若实学者，这初学的人未能破相啊，破相确实不是容易事情啊，菩萨破相了，摩诃萨不但破相了，连戒也破了啊！《金刚经》上说啊，破四相：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菩萨都破了啊。四戒是《金刚经》后半部啊，我戒、人戒、众生戒、寿者戒，这个境界深了啊，摩诃萨破了啊，《般若经》里面所说的多半都是讲的别教，别教初地相当于原教的初住啊，所以《华严经》上讲的41位化身大士啊，那都是摩诃萨，都是大菩萨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，这是原教跟别教不同的地方。破相不容易，可以不必破相，这就是净宗的待业往生啊，不破相也能成就，我们才有指望啊。那怎么修法呢？一相专制啊，就是专念到极处啊。本经教给我们的发菩提心，一相专念，专念到极处，无不往生。后头特别嘱咐，不许疑也啊。不需要怀疑，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疑，大经里面说，是菩萨最大的障碍。啊，有怀疑，就不能够精进，啊，破坏了精进，不但破坏精进，有时候会堕落。 现世行人声音地心次数啊，现在这个世界修仙人实实在在应该地心是真心啊。啊，地心呢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把这些道理都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啊，你一丝毫疑惑都没有了。啊，这个心叫地心。啊，不是迷信，不是勉强的相信，啊，是真心的，是吧？不必先求立相，这是净宗无比的殊胜。但当老实持名，啊，相信佛菩萨告诉我们的话，决定真实。这个理太深，相太复杂，我们只要相信佛说的啊，决定不动摇，决定不怀疑，你就一直念下去啊，持名念佛嘛，一直念下去，是吧？一向专注，无不往生啊，前面说的这个办法实实在在是为现前众生度生死海之至难真也啊，这是讲我们现前的现前众生只有这条路啊，指导我们一条正确的道路啊，一条正确的方向啊，我们无需要怀疑，你决定成就上啊，这上是上面一段广引经论，一名持名念佛殊胜利益，至于持念而云专念，更云一向专念，如观念法门所言，佛说一切众生根性不同，由上中下，随其根性，佛戒劝专念无量寿佛名啊，无量寿佛名就是阿弥陀佛，诸佛菩萨慈悲到极处啊，不忍心看到众生造业受报啊，六道轮转了，苦不堪言啊！在六道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，在三善道的时间短，为什么？一个人我们细心去观察啊，观察自己，观察别人，从早到晚从初一到腊月三十，这是一年，决定是恶念多善念少啊！啊，什么是恶念？为自己就是恶念，为众生的就是善念，那我们想想，我这个念头是为自己的多还是为众生的多？为明文利养的多还是为正法救助的多？ 这一比较就知道了。啊，恶念多，恶的行为多，那你在六道里头啊，就在三恶道的时间多，又何况六道众生烦恼心所26个，善心所只有11个。换一句话说，善敌不过恶，恶念多，恶的习气重啊。啊，不被恶习气所侵所染，那就不是凡人。啊，修行没有相当的功夫，不可能不被环境所染。啊，被环境所染，肯定是搞六道轮回啊，轮回心造轮六道的业。啊，阿弥陀佛把这一桩事情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啊，知道六道众生修行成就难，太难太难了，啊，确确实实10000人当中难得有一个成就。啊，也让我们想到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的大法流传在世界各地，啊，有些地方100-200年就没有了，有些地方500-600年就没有了，啊，当年弟子们传法4面8方啊，分头去教化，啊，唯独传到中国来这一支，啊，在中国确实生根茁壮开花结果，啊，成就超越了印度。这什么原因？啊，这个原因我们早就体会到了，啊，因为我们认识佛法是师道，啊，中国人懂得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啊，人不孝父母，他怎么会尊师重道？啊，那么在外国确实他们也懂得孝道，我们在许多宗教典籍里面看到，但是没有中国人那么重视，啊，没有中国人那么认真，啊，认真落实孝道的是中国这个族群，啊，那么佛教在中国发展呢，自然就很顺利了。啊，你像净业三福，这个是大乘最高指导原则。啊，佛自己也说得很明白。啊，这三条是三世诸佛净业真因。啊，三世过去现在未来。 一切菩萨修行成佛都不能离开这三个原则。啊，他头一句就是孝养父母，第二句奉师师长，就说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为什么佛教传在其他地方都没落了？啊，没有孝道的根呐、啊！中国人这个孝道的根长得好啊！啊，今天世界的灾难。啊，一般讲起来，中国人所受的灾难比外国轻。啊，什么原因？祖宗所修集的不一样吗？啊，中国这个族群，老祖宗是以伦理道德起家的。当然就不一样啊！啊，伦理道德因果教育，在中国至少啊认真教学了，我的估计至少一万年，根深蒂厚。啊，现在虽然疏忽了这一百多年，底蕴还是很深。啊，过去我们在汤池做实验，啊，三个月，这个小镇的居民良心就发现了。啊，我们这些教学的老师一个个都呆了，原先估计要教两三年才会有一点成就啊，没有想到三个月成绩卓著啊。这证明什么呢？证明中国祖先祖德厚，根厚啊，就是没人教啊，一有人教马上就明白了，就觉悟了，就回头了啊。这证明了两桩事情，第一个是人心本善啊，三字经上讲的人之初性本善 啊第二个证明人是非常好教的啊，这么容易教啊，这也是我们的根厚啊，祖宗保佑啊，三宝加持啊，很快啊，人就觉悟，就回头。啊，这在其他国家地区找不到啊！啊，我们在前几年当中确实经历过，啊，找一个地方来做试验点，找了好几年都找不到，语言不具足，啊，最后是意想不到的。在汤池小镇做出来了啊，持名念佛的殊胜利益。至于持念，这是弥陀经上所说的至持名号啊。啊，大乘教里 叫我们什么都放下。敬重是大乘，只有这一门特别，一切放下了，把名号抓住啊，持名嘛。啊，持名更进一步呢，专念啊，再进一步一向专念啊，无量寿经上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。观念法门所说的，这就讲到一切众生根性不同了，有上根，有中根，有下根，这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大家所用功夫不一样，所得到的功德不相同啊，但是随起根性，不管你是上中下哪一种根性，佛都是叫你专念阿弥陀佛名号念四个字念六个字都好，莲池大师在世的时候有同学向他老人家请教啊，知道老人是念佛啊，特别是晚年专修净土啊，问他老人家怎么个念法，他告诉人我念四个字阿弥陀佛啊，弥陀经上只说至持名号，名号就四个字别人问呢，那你教别人呢，我教别人念六个字加南无啊，南无阿弥陀佛。那别人问呢，为什么你自己念四个字叫别人念六个字，这有什么不同不一样啊，大师就说了，我对于敬重，对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深信不疑啊，发心决定在这一生当中求往生，所以我只念四个字啊，完全听从经典的教诲啊，经典叫我支持名号，名号叫阿弥陀佛。为什么叫别人念六个字呢？别人未必真正想生极乐世界啊，想往生是嘴上说的，对这个世界放不下。换一句话是，他未必能往生，就劝他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南无是皈依的意思，皈依阿弥陀佛，皈命阿弥陀佛，也有恭敬的意思，恭敬阿弥陀佛，客气话了。那真往生就不要客气了。啊，这些话客气话可以免去了，一心专念，加南无都是加杂。看那个专到这样的程度啊，一向专念了 啊，莲池大师这个开示意思很深啊，很广啊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。啊，要学他老人家那样一心专念，决定求生。这个下面假设一个问答啊，问五种因缘，指五念门啊，无念门后面有，后面会讲到。戒时敬业和特于念佛行专制业相之言也。无念门是天清菩萨提的。啊，他提出来修行有五门，第一个礼拜，第二赞叹，第三法愿，第四观察，第五回向。啊，这叫五念门。啊，那么这提问的人呢，问到了这五种因缘通通是敬业，为什么特别与念佛行呢专制一向一向之业啊，持名念佛为什么要一向专念啊？答此有三义。第一个，为助行为费而说，念佛呢为力而说，这个费就是放下啊。为什么叫你一向专念？你要把住行通通放下，这个住行是八万四千法门，你要真放下了啊。具体来说呢，就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典你全部放下，啊，只有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认真、精进不懈，啊，你走一条路，这意思在这个地方啊。让你专心呢，让你能得三昧啊，得三昧之后你能开悟啊，啊，决定往生，意思在此地啊。教你念佛，念佛是为力而说啊，其他的放下只立这一门啊，你就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这第一个意思。二呢，为助念佛之正业，而说 住行之足也。啊，这是助，是协助你，帮助你。啊，念佛是正业，正助双修啊。啊，要以念佛为正修。那助修呢？助修像莲池藕叶。他们一生教化别人，也是应机施教。有时候加上一些助行，有时候没有必要。念佛是正行呢，助行还是念佛，正助都是念佛。要看什么样的根性啊！真主全是念佛了，特别容易成就。对哪一种人呢？烦恼习气比较重。比较愚钝这种人，他学教不容易理解，不如一心念佛好。啊，甚至于持戒，对他来讲都有困难。不必持戒，念佛，持戒就包括在念佛里头。这佛念好了，你的心里全是佛号，怎么会犯戒？这叫道共戒。啊，念佛里面戒定慧三学具足。啊，不必再去搞那些了。往往这些人啊，看到是下根人、愚痴人，到临命终时，他的成就，聪明人比不上他。啊，通宗通教的人比不上他。这个事情我们看到了。啊，地贤法师那个锅炉匠的徒弟，谁瞧得起他？啊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经听不懂，也不会念。老和尚就教他一句阿弥陀佛，教他一项专念，念了三年。你看他走得多自在，欲知是知啊！啊，往生前一天，到城市里面去看看他的亲戚朋友，那什么慈行啊，他不说，就是过来看看大家，真的是来慈行。第二天走了，那怎么潇洒了？啊，通宗通教的，跟他不能比。啊，前面我们提到的，哈尔滨极乐寺的修布寺，没出家之前。泥水匠也是不认识字，你看欲知是知，没生病啊，啊，走得那么潇洒，那么自在，说走就走了。 那最后留了一句话，这在我们深深反省，能说不能行，不是真智慧。这是最后留这句话。啊，这两个都算是出家人。啊，在家居士也了不起。啊，我在初出家的时候，啊，我一出家就叫佛学院。啊，在佛光山教了10个月，碰到一桩事情。啊，佛光山的山下，一个小镇，里面有个老太太，啊，念佛人，念了3年了，时间不长。啊，老太太心地非常善良，不懂佛法，啊，什么神都拜就是了，啊，什么庙他都去烧香，啊，3年前他娶了个媳妇，儿子娶个儿媳妇，啊，这个儿媳妇啊，懂得佛教。啊，劝婆婆不要到处乱拜，家里面设个佛堂，就在家里头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老太太真有善根呢，听媳妇的话，啊，真的不再去拜了，啊，就在家里面供西方三神。就在家里拜佛念佛3年，站着往生。啊，老太太很聪明，啊，怕说要往生呢，家里人会吵吵闹闹的，啊，会障碍他，不说，没给家的人说，啊，他走的时候晚上走的，吃晚饭的时候。他叫家人，你们先吃。他说我去洗个澡。啊，实际上，他办他往生的事情，真的洗澡了，洗得干干净净，换了新的衣服。啊，家里的小佛堂啊，就在小佛堂面前，面对着佛像站着走的。啊，儿子媳妇等他吃饭，等了好久没出来，怎么回事？啊，去找他，啊，房间里没有人，看他真的洗过澡了，啊，再去找，看他在佛堂站着，穿得整整齐齐，手上拿着念珠，喊他不答应，走到面前细一看，他往生了，已经走了，啊，一点干扰都没有。40多年前发生的，40年前发生的这么一桩事情，啊，这个小镇的人对这段事情记忆犹新。我提到这个故事，很多人都知道，啊，告诉我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就是一向专念的成绩表现了。啊，第三，以念佛为阵，以住行而为旁，古人也相也。啊，这个下面呢解释，一向专念呢，由下三义，也者， 废舍于心，专利念佛，这第一个意思。啊，其他修行的方法统统不要了，我就采取这个方法，啊，一心专念。啊，我们刚才举的这个几个例子，都是一心专念，无比殊胜的成就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单提一句名号，一门深入，不杂他法，这么简单啊！郭罗江成就，修无生成就啊！高雄这个老太太成就，我所看到成就的人很多啊，都是这个方法。啊，是诸行俱废，唯念念佛名号一法，这叫一向专念。二者呢，唯以念佛为正业，唯住持正业。二修诸行，念佛为主，于行为住。啊，主摄于住，摄住，主住，住随于主。诸住圆融，同入弥陀一乘圆海，也叫一向专念，就是宾主要分清楚。啊，像莲池藕益大师，他们就清清楚楚啊。明明了了啊，甚至于提出来，持名是正，还以持名为助，正助都是一向专念。啊，那么有一些根利的众生，不是没有啊，有啊。我们在《净土圣贤录》里看到，在《高僧传》里面看到，在晋宗历代祖师里看到，啊，他们学不学大乘经教？学，学华严的，学天台的，啊，学般若的，啊，用他这个来做助行，但是。住是住了主修的住你一门啊，这个一向专念的，以一向专念为主啊。那住是住什么呢？帮助你断疑生信，这个法门难行之法了。啊，帮助你认识事实真相，就是经教上讲的诸法实相。为什么？你认识的越清楚，越容易放下。啊，换一句话是，许许多多的障碍自然就突破了。啊，障碍就是放不下，放不下就是认为对于这个诸法实相啊，不了解，总以为眼前这个样样是真的。西方极乐世界只听说，没见到，啊，还有怀疑，这个就需要经教来帮助了。啊，今天帮助我们。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好啊。 大经，下联居老居士会集，结黄念祖的，我们在一起学习啊，将学习的心得来分享，我们称它做演绎啊，这些呢都是帮助我们认识极乐世界，认识阿弥陀佛啊，也认识了娑婆世界啊。我们对这个法门，对这个一向专念的方法相信了，身心不一了啊，一心专念了啊，决定求生净土，其他想学的全放下啊，到极乐世界再学啊，喜欢的东西都不要紧，暂时放下，先到极乐世界。到极乐世界有的是时间，有好老师，有好同学啊，同学当中有专门修学这个法门的啊，修心性的，修法相的啊，修为师的，有专门的老师啊。啊，我们才有能力找得到啊！啊，学什么都不妨碍呀！啊，寿命长，不像这个地方寿命有限。啊，以有限的这个寿命，学无限的佛法，怎么可能成就？没法子成就啊！只有到极乐世界，首先取得第一德啊，净宗第一德就是无量寿啊，寿命长久啊，啊，那你就有的是修学的时间啊，又何况在极乐世界，那就跟上学一样。天天在课堂，时时在学习，真精进，他没有中断的时候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夜晚。啊，因为那个世界是光明世界。啊，它不依，不需要依靠日月啊，我们这个地球要依靠太阳，没太阳就不行了啊，地球的自转就形成了日月，白天晚上啊，白天工作，晚上休息，极乐世界没有晚上，所以那个精进呢是不间断啊，极乐世界人不需要饮食啊，我们吃饭也中断了啊，他不需要饮食，进那个学校就休息，毕业就成佛啊，成佛才离开极乐世界啊，我们想想到什么地方能找到这么好的一个学环境，好老师啊，我们修学所需要的条件，那个地方是圆满具足，一样都不缺啊。回想到这个地方修学多么辛苦啊啊，我们想一个清净环境找不到啊！啊，我们想修学的资料也找不到，指导的老师也找不到，啊，同参道友也找不到，真苦啊！ 啊，今天世尊、菩萨、祖师大德告诉我们，有这么一个好的去处。啊，这个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去。啊，就怕你自己不肯去。你真肯去的话，人人都能够生极乐世界，人人都能够亲近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把我们看成一家人呐、啊，阿弥陀佛知道我们是一体啊，啊，所以他对我们的爱护、对我们的关怀、对我们的教导，我们一点疑惑都没有。啊，完全放心，你就依靠他，对了。啊，依靠他肯定成就。啊，这个第二句里头，就是念佛为主啊，于行为主。啊，修积功德，将这些个功德回向，往生极乐世界，提升品位。啊，但是助修啊，一定是随缘，不攀缘。为什么？攀缘给我们的正修就不相应了。啊，对正修啊有妨碍。啊，随缘就没有妨碍了。啊，也就是助修的缘呢，是自然来的，我不是去找他的。啊，像我们最近这些年，在国外，啊，因为911这个事件，出现了恐怖战争，这是从前没过的。啊，如何来把冲突化解，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事情。啊，我们的学校找到我，啊，希望我们帮助他解决，这是随缘，这不是攀缘。啊，这是一桩好事。事出世间法都必须建立在安定和谐的社会。啊，一个动乱呢就感到非常困难。啊，我们自己生在这个动乱的时代。啊，我们何尝不向往过去祖师大德在一个地方住一辈子。一辈子不下山呢、啊？啊，东晋时代慧远大师，这我们净土宗的初祖，啊，在江西庐山建东宁念佛堂，以湖西为界，志同道合123个人，就在那个地方念佛，目的呢，就求生极乐世界。一部经呢，就是无量寿经啊，因为弥陀经、观无量寿佛经都还没翻译出来啊。圆公那个时候就一部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是最早翻译的啊，在我们想象当中，它非常可能是一个安世高翻译的本子，这个本子失传。啊，在这个翻译经典目录里头，安世高确实有这个本子， 但这个本子今天找不到了。啊，无量寿经从汉朝一直到宋朝800年间，总共有12次的翻译。啊，这12种的版本呢，有7种失传了，流传到今天呢，只有5种。啊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啊，他会采取安世高的本子。安世高他是意义跟罗什法师一样，非常适合中国人的口味。啊，古大德翻经呢，安世高的经典我们喜欢读。啊，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喜欢读。啊，玄奘大师翻的很多，没有人念他的本子。啊，除了般若心经之外，这流通很广，其他的经很少人去读它。啊，都用它来做研究的参考资料。啊，他的经是直译的，不是意译，就翻得很生硬。啊，这个外国文法跟中国不一样。中国人有一点不太习惯啊。所以正著啊，我们一定要清楚啊。比如在今天，你看这个世界的动乱，众生的太苦了。如果我们有缘，能够帮助这个世界恢复安定和谐，这是好事。有缘就要做，没有缘不需要做。啊，自己一定要清楚。啊，正著分明啊。啊，前几年我有这个缘分做了。啊，现在年岁大了，不想再做了。啊，后继有人，做的人很多，啊，我们就不要做了。啊，所以我就一向专念。啊，在这个大经界多下一点功夫。啊，每一天跟同学们一起学习4个小时。啊，现在体力还可以。好啊。啊，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往生啊。这是无量的欢喜啊，不再浪费时间了啊，不再浪费精力了，一定要守住一向专念，正著都是念佛。三者以念佛为正，修行为旁，正旁有别啊，正旁就是住啊，住修啊，住缘啊，正住双修，主次分明，一向念佛为主，虽不舍于修，仍可名为一向专念也。这一句话，此论甚妥。这一句是聂老他认为，这个说法很妥当，是以念佛行人啊，莫不兼修礼拜、作愿、回向等念文。这就是无念文。无念文呢，再加一个 赞叹，再加一个观察就圆满了。他提了三个啊，这个要修啊，就是拜佛啊，特别是我们现在修行，拜佛是最好的运动，五体投地，每一天能够拜三百拜啊，至少拜三百拜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啊，活动筋骨。你看，一面拜佛，心里面想阿弥陀佛，口里头念阿弥陀佛，拜佛的时候默念啊，不用出声啊，发愿回向啊，赞叹、观察都可以兼修啊，无念文呢都可以兼修。天心菩萨他是念佛往生的，净土圣贤录有他，往生传上也有他。依据上述，这念佛之人或兼持往生咒、大悲咒、准提等咒，或兼持诵心经和金刚经等等，只需诸住分明，念佛绵迷，一切不违于一向专念心。这念老给我们提基础的啊，他老人家自己就是这样的啊，但是他是以念佛为主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他还有禅，还有密啊。李炳南老居士也如此啊，他每天吃粥啊，他参过禅，好像坐香他没有了，他完全是念佛了啊，但是他吃粥啊。那么只要是无论修什么法门，通通都是回向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不违背一向专念。无量寿经起心论更彰此旨啊，这旨趣彰是彰显啊，说明这个意思。论语无量寿经起心论是彭济清居士所著作的，行者即发菩提心，当修菩萨行，于世处世间所有一毫之善，乃至无边功德，现以身心至诚心回向极乐，亦得名为一向专念啊。彭济清居士前清乾隆年代是一位净宗在家的大德啊，他没出家，一生以居士的身份修行弘法啊。这个黄念老 介绍他的时候说，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呢，他是高干子弟。啊，彭继清的父亲是乾隆皇帝下面的兵部尚书，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，他的父亲啊，所以他是贵族啊，他无需要去工作啊，生活没有顾虑啊，啊，这个人很聪明，不到20岁啊。他考取进士啊，这是国家的高考啊，他考中了啊，考中一般呢都去做官去了，他不做官，他学佛去了啊，考中进士啊，说明他的文化水平很高，通宗通教，贤密圆融啊，在佛门是大通家，他的著作很多啊，这个《无量寿经起心论》是他写的，行者是修行人，即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呢，你就得修菩萨心，像个菩萨了。菩萨大慈大悲呀，世间出世间法有一毫之善，这是说最小的小善，无边功德是大善，不管是小善大善，你要是遇到了，你都应该要去做。啊，这是菩萨嘛，救苦救难嘛。啊，所以应该以身心至诚心回向极乐。你看，身心至诚心回向，这都是菩提心啊。啊，菩提心的体是至诚心。观经里面所说的啊，身心是至诚心的自受用，回向是慈悲也啊，大慈大悲是他受用啊，所以菩萨决定是用真诚清净心修世出世间一切善，这个意思说得好啊！修一切善法为谁呢？为众生，不是为自己啊！以修善的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，不求别的啊，绝不求人间富贵啊，决定不求名闻利养，求生极乐世界，真说得好啊！念老对他这个赞叹啊，这一句话更张此指，说得非常正确。他说：“不必弃舍百味，百味就是一切善法，乃名专念呢。啊，舍弃一切法叫做专念，那是对什么？他没有这个能力，没有智慧，没有能力，没有因缘啊，你就不必修一切善法，专念阿弥陀佛，念阿弥陀佛就是专修善法 啊，你把弥陀念成功了，啊，你临终的时候表演给大家看，这一表演就度了很多很多人。啊，他这个功德决定不亚于行菩萨道的这些大德们，啊，修一切功德的人绝不亚于他们。这临终表演这招啊，啊，我们在香港，我是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，那个时候东林修院的老太太啊，何东夫人的太夫人已经往生了啊，这一桩事情我没有看到啊，我只听说啊，常怀法师知道啊，像何立香居士他们应该知道啊，何东居士全家虔诚基督徒啊，妈妈念佛啊，但是儿子媳妇有孝顺心啊，并不反对，家里面设佛堂啊，专门供养老太太啊，老太太往生，开了个往生大会，招待记者，招待这个媒体啊，做了往生的表演，欲知是知啊，自在往生的这一表演，他家里儿子媳妇亲自看到了，通通念佛了，都皈依敬重了。这个真的是表演给你看，这不是假的啊。东林觉院这个道场，这些建筑就是他们家的老房子，以后捐献出来给佛教做道场啊，所以老太太很有智慧呀！啊，往生的时候告诉他儿子媳妇，啊，他说我今天往生，啊，你们呢，在我身边念几句佛号送给我，也是我们母子一场。啊，真走了，啊，真看到这个事实真相，所以回过头来念佛了啊，其实啊，当时啊是真有高人啊，佛菩萨来教他啊，教何东居士啊，可以不违背基督教，基督教徒也可以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，那就更圆满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那佛经典的有啊，啊，你看许多婆罗门教不都跟释迦牟尼佛学佛吗？并没有放弃他的宗教啊。啊，显示出佛教不是宗教，佛教是教育。啊，往生极乐世界还是教育，到极乐世界上学去啊。极乐世界是学校啊，那它不是天国，天国里头有国王啊，有天主啊，极乐世界没天主啊，极乐世界没国王啊，啊，极乐世界是一个道场。你仔细想想，我们读这么多经，释迦牟尼佛没有说极乐世界雇主是什么人？没说啊，天王是没说啊。你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啊，色界天、初禅天的天王、大梵天、大梵天王、初禅天了，啊，四禅天的天王摩西受罗都有啊，啊，忉利天我们中国人称玉皇大帝，啊，经典里面称忉利天主。啊，他真的，他有像国家政治的组织一样。啊，极乐世界没有，极乐世界看来看去只有一个老师，阿弥陀佛。啊，其余的同学，菩萨是同学啊。啊，同学层次不一样。啊，有51个阶级。啊，十住啊，这个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，同学。啊，不可思议的呢，这么多同学，不同的这个级别都在一个讲堂上课，都在一个讲堂听经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本事。佛以一音而说法，各个不同层次去听呢，都觉得是跟我讲的。啊，众生个个随类解，这个我们世间人做不到啊！啊，同在一个教室，都听佛讲，听得个个人欢喜，哎，适合我的程度，也适合你的程度，啊，适合凡夫的程度。适合天人的程度，也适合这些大菩萨的程度。啊，所以我们要肯定极乐世界是学校，是阿弥陀佛所办的佛教学校。啊，各种不同的级别通通有。啊，在一起上课。啊，这个老师的本事可不得了。啊，你想听什么经，你听到的时候，哎，他就讲这部经。奇怪呀。啊，随着自己的心愿，想学什么，你听佛所讲的就是这个法门。我想听华严，他想听弥陀经，我听的就是华严经，他听的就是弥陀经。啊，这是一音说法，随类得解。深深显示出信德不可思议。啊，那我们华严虽然没学完，啊，学了懂得了一些，啊，贤首过世的还原观我们学了两遍，道理啊明白了一点，实际上佛有没有说法？啊，不要说佛了，华严是原教，初住菩萨，妄想分别执着都破了， 也就是说，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。妄想是什么呢？起心动念。放下就是不起心不动念。不起心不动念有什么话可说？无法可说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，我们要问一问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起心动念。肯定没有。没有能说法。在经教里头有一句话说，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。说确实有言语，大家都听到了。无说是什么？虽有言语，他没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还不行，说法都要分别执着，这才能说法。而释迦牟尼佛确确实实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释迦牟尼佛能做到，那阿弥陀佛怎么做不到呢？释迦牟尼佛对的是我们娑婆世界六道众生，我们看得见，看不见的有诸天，有声闻缘觉菩萨，我们肉眼凡夫看不见，那就不算。这个说法不可思议。佛当年这说法了，你看听众，听众程度不起。无论在家出家，这里头有菩萨，有声闻，有缘觉，有诸天，人间里头有智慧很高的上根，还有愚痴的下根的，懵懵懂懂的，释迦牟尼佛全都把他们得度了，至少也证须陀洹果。一因说法了，随类得解。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们看了，真有这个能力，不是假的。阿弥陀佛就更不必说了，阿弥陀佛讲经说法的对象，四徒三辈九品。同居图里面天人。有天道人道的。方便图里面有声闻，有缘觉，有菩萨，有佛。十法界里面的佛。去往生的。那真正有正果的法身大士。41个阶级，这是他讲堂里面大众程度参差不齐。佛以一因说法，随类得解，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都能叫众生呢听懂。生欢喜心，觉悟了，证果了。 这样的学校能不去吗？啊，真搞明白了，这越早去越好啊，这不要耽误了。啊，我们要想度众生，真正成就回来再度众生。啊，现在度自己都度不了，怎么能度众生？啊，所以你真把极乐世界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才知道殊胜，你才知道啊，世出世间找不到第二个这样好的修学环境。啊，所以在这个时间，佛法大乘活活泼泼，净宗也不例外。啊，关键呢是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要衡量自己是什么样的根性，这个太重要了。如果不是上根立智，啊，那我就老老实实，一门深入，一句弥陀念到底。三年就成功，那就能往生啊！那如果有缘、有缘分啊，有能力，还能行一点小善，帮助众生做一点好事，要做啊，不能不做啊！不做就不做，你没菩提心，你没慈悲心。啊，这个与菩提心相违背。啊，做了什么？做了不着相。这一点重要。做了都着相啊，你就会堕落了。为什么呢？你堕落到名闻利养去了。无论做多少，通通不着相。功德直回向西方极乐世界。那回向啊，往生见佛。啊，就这么一个念头，就这么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那就对了。啊，你不论行大善小善啊，一毫之善，甚至于无量功德，通通帮助你往生。啊，你可以做。啊，祖师大德、佛菩萨，也就是怕我们缘殊胜的，自己把持不住啊，就退心了，就堕落了，这是错误。啊，那么这种事情呢，自古以来常有。不是没有啊！啊，先是随缘呢、啊，随缘之后攀缘呢、啊，啊，好像哦哟，他的法缘越来越殊胜了，到最后怎么呢？最后不能往生。啊，这一辈子干的是什么？人天福报，啊，来生享福了，啊，那就错了。啊，所以佛菩萨、祖师大德在经论里面所说的，我们要很细心去体会、去观察、啊，去反省，啊，让我们自己有智慧，能够辨别，啊，有能力，能够学到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。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。啊，就是做了。做了以后什么效果不要放在心上。啊，这就对了。古人说的，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。才能保得住身心，就是清净心。啊，我们这个经体上，清净平等觉身心。啊，至诚心回向极乐。啊，这也叫一向断念。啊，嘴不闭，气血不为，乃名断念。以佛性呢，便已切除，有气有血不明念佛，讲得真好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有气有血，你还有分别执着啊！啊，只要有分别执着，你就麻烦了。气错了，血也错了，不气错了。不学也错了，这也有分别执着，反正全错了啦。啊，如果没有分别执着，全对了。你听对了。啊，学对了，做也对了，没有一样不对。啊，所以标准是什么呢？标准就是真诚心，清净平等觉。啊，我们讲的这个菩提心呢，这十个字：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啊，这十个字在，有这十个字，气血作为都是对。如果与这十个字有违背呀，就全错了。啊，这叫不摄菩提心，教化众生，成就无量功德。啊，他念念与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。啊，这就对了。这此论甚切实际啊，彭吉清居士这个说法非常切合现代的时期，当前世人世事繁多啊，颇难平处静心，终日念佛啊，这个不容易啊。啊，你没有办法把事业放下，关着门专心念佛，啊！现在胡晓林居士在做，做得很好，啊！他告诉我，他整个上午诵经念佛、拜佛，啊！公司里面事情不闻不问，啊！吃过午饭之后。公司上班，管理公司事情啊，他能够抽出上午四个小时做他的功课啊，这是一般呢当老板的人做不到啊，他能做到啊，他能做到也是他修学的语言成熟了，不是偶然的啊！你看到自己首先落实《弟子规》，真做到了啊！落实感应篇啊，摄善业道，他真做到了啊！然后他们一家人做到了。再推展到事业上，公司上下员工全做到了。啊，每一个员工自动自发，不需要管理，不需要督促，个个都那么认真。 啊，都能负起责任啊，所以他上午可以不上班了啊，可以不问事啊，啊，诵经念佛啊，做他的功课，这个是现代人的好榜样。但能身心切愿啊，求生净土，事来便做，事去即念，这也符合一项专念。啊，经商做这个企业啊，事情很多，来了马上处理，处理完了念佛，这就对了啊。对于净宗，对于佛教，佛陀的教诲教你怎样做人啊，怎么样齐家，怎么样工作啊，这个管一个公司就是治国啊，也齐家治国啊，经典里面都有教诲啊，有理论，有方法啊，有经验，有效果啊，你都应该好好去学习啊，都把它变成日常生活啊，事来便做，事去即念，做完了马上就念佛。事法本无碍于佛法啊，世间法妨不妨碍学佛呢？不妨碍啊，何况更以事出世间法，一切善行，以至诚心回向净土。这几句话太难得了。啊，世间善行，除世间的善行。啊，用真诚心回向极乐世界。啊，故也名一向。啊，居起心论，见行事善，上得名为一向专念。这个起心论是《无量寿经》起心论啊，不是大乘起心论啊，彭济清居士造的啊，他的话我们可以相信啊，他的这些著作。有一些都被历代祖师大德们所肯定啊，印光大师对他的著作都非常赞叹啊，何况啊，更何况呢？兼修与出世法啊，与什么其他的不是净宗的出世法的善行啊，例如偶业大师《凡舍偶谈》啊，这是一个小册子偶业大师的小品。啊，写得非常好。又禅者于生西方，不必改为念佛，但具信愿呢，则参禅即净土行也。啊，凡是偶谈里面这一小段，啊，这是讲参禅的人。 他也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欧耶大师告诉这些人，不必改为念佛，你就参与在这里，把参禅的功德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行啊！啊，这是我们三辈往生最后的一段，叫一心三念，那不是修净土法门，是修大乘法的。无论修学哪个大乘，啊，只要你能够把你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，通通得生。啊，阿弥陀佛这个门非常广大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那学其他宗教的行不行呢？肯定行。啊，你信基督教，不必放弃基督教来皈依佛，不必，你就好好的依照基督教去修。啊，临命终时将你修学的功德求生净土，决定得生。问题是你要真干才行啊！啊，这个道理就是净宗基本的原理，心净则佛土净。你所修行的不都是有清净心吗？只要清净心现前了，真诚心现前了，啊，恭敬心现前了，以这个来回向求生净土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？啊，修什么样宗教不妨碍呀、啊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你看看跟他学的，许多是宗教里面的传教士。啊，还有宗教里面的管理人啊，跟释迦牟尼佛学习，释迦牟尼佛没有叫他改变宗教啊。佛门里面讲外道，外道不是佛教之外其他的宗教，不是的，外道的意思是心外求法啊，这称外道啊，佛法所修的是向内也，是明心见性的，啊，是求智慧，求清净心。啊，像我们这个经题上讲的，你要是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，修觉而不迷，啊，这就是学佛，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可以。啊，只要得到清净心呢，求生净土，通通都能往生。啊，决定没有障碍呀、啊！啊，天天念佛，天天心修大乘，心不清净还是不能去。啊，不是佛号念得多就能去啊！你不要搞错啊！念到清净心现前，啊，肯定得生。啊，清净心的现前，肯定你要把世缘放下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它扰乱我们心不清净。啊，必须把妨碍清净心的通通放下。这是往生必须要具备的条件。啊， 欧益大师这几句话好啊。我们再往下看，又大师，这个大师就是欧益大师，曾言观戒坛，就闭关，戒坛来修行，持往生咒求生净土，并作长期为师啊。机缘，我以至诚心、身心回向心，然必向三住，皆一切净坛，专持往生咒，为除摄睡时，以此功德力了，求觉生安养。啊，这是欧益大师啊。下面这个注解讲得很清楚，足证但具往生心愿，则参禅持咒皆净土心愿。欧益大师持咒啊，啊，皆一起净坛啊，他这个期限不长，是像打禅期一样，七天啊。闭七天关叫方便关，啊，那么这个一般就是我们讲精进佛起，但他不是念佛，他持咒，这个七天完全持往念往生咒。啊，这个句子好啊，最重要的菩提心，发菩提心一项专念啊，我以至诚身心回向心，这就是菩提心啊，然必向三处啊，出家人啊，然必向供佛啊，这是表法啊。燃香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燃烧自己，照耀别人，是这个意思啊。燃香燃的再多，如果没有慈悲心去帮助别人，这个香不要燃了，燃得毫无意义啊！啊，那又何必呢？啊，燃香的意义是时时刻刻提升自己，我已经发了这个誓了，我必须要这样做。啊，看到众生有困难，一定要伸出援手去援助他。啊，燃香用意在此地。啊，出家燃在头顶上。啊，在家呢燃在手臂上。啊，那出家人已经受过大戒了，头顶已经燃过了。啊，通常特别法院也可以燃在手背上。啊，我见过啊，见过法师很难得了，持戒修行好像很清净的。啊，手背一伸开，哎呦，燃了恐怕有十七二十个，这个想罢了。啊。对待人没有慈悲心啊，见到人有苦难他总是闪避，这就错了，完全错了，以为燃香会供佛，佛才不喜欢看到这个呢啊，把佛门这些表法的意思都通用错了 哦，以为我燃多佛就欢喜了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燃是你自己看的，自己发了这个愿，要兑现的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燃一颗就行了。那、啊、看到的去提醒自己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明白道理。啊，这是什么意义？你搞清楚，它会起作用。搞不清楚，以为这样子是供佛，佛欢喜，错了。你看，还有燃指头的功夫啊！观世音菩萨嫌两个手不够用，还要千手千眼。你只有两个手，把它烧掉，你能办什么事？你跟观音菩萨背道而驰啊！错了，所以这个都是不明教义。啊，误会了，以为这样做是对的。啊，佛在经上这么讲是表法的，啊，不是叫你真的去染指啊。啊，专持咒，你看，誓词里头讲得很清楚，唯除湿水，啊，足思日中一时。吃饭的时候就不念咒了，睡觉的时候不念咒了。啊，在那个时代，大概寺院安堂睡眠的时间呢，标准的时间是中夜。啊，这是经典里面说的。欧耶大师对于戒律非常有研究。啊，明朝末年他有。在民国初年，在中国又有一个弘一大师。啊，弘一很多地方像欧耶大师。啊，欧耶大师这个模式，弘一认真学习，学得很像。又住啊，这个这个地方足证啊，但具往生心愿呢，在参禅持咒接近土行。下面是又住弥陀云中朝之。优希大师啊，阿弥陀经三部最重要的注解啊，这个地方都引用到了。第一个是莲池大师的疏钞，第二个是欧耶大师的要解。第三个是优希大师的云中朝啊，学小本弥陀经，这三部注解必定要读啊，尤其是疏钞跟要解。优希大师一生修法华，大悲、光明、弥陀、楞严等忏五十日。啊，优希大师平常的功课啊，拜法华忏、大悲忏、光明忏、弥陀忏、楞严忏。啊，这是他日常的功课。临终欲知时至， 手书《妙法莲华经》五字，佛高唱经题这三，果然而起。如是则修忏持经，均是净土行也。啊，游戏大师是往生净土的。他临终的时候并没有念佛了。啊，临终的时候他念南无妙法莲华经。这个方法在日本很风行。啊，日本呢念南无妙法莲华经就跟中国人念南无阿弥陀佛一样。啊，很多。啊，他们是天台宗的，跟智者大师学的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